好，欢迎到 Format Channel， 又系过嚟又开场，我系末日， 我记得 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Otta 系 Otta Cool 个 Ot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 Format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哋等你大驾光临。今次点解又系我咧？因为我哋之前嘅习惯嚟噶啦，我哋讲亲 online game 咧，实有 patch 嘅。咁今次系呢个 6.5 啦，姑且叫做系乜嘢事咧？就系因为啱我哋呢头录完 6.0。嗰头就出间咁爆嘅新闻，咁啊，其实觉得可以攞出嚟再讲多少少啊。 笑话系一个即系叫做咩？送嘢俾人都俾人屌到反艇嘅，都算飞渣啦。 圈外人睇系绝对一个笑话嚟嘅，亲历嘅呢就真系笑唔出啦。首先起身四等公民 ，OK？ 咁啊咩事咧？咁就呢个关布边南航线。O.K. 讲笑啫，不难幻想。咁就佢搞个周年活动，佢就送抽奖券咁样啦。即系有啲似，如果你台湾人，你会比较熟，就系嗰啲统一编号队长啊。即系你每人有张票号咁样，然后尾 N 号，佢同佢公布号码一样，咁就会中奖。咁啊，完全相同，我咁样中头奖咁样啦，类似乜嘢？不过佢得三位数嘅啫，咁啊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似七级，唔紧要咯。大家知头四级就得噶啦，有期间每日得人有一张啦。咁佢开奖的时候咧，就当然正常，就算系普通开奖都好啦，一定有人欢喜有人愁噶嘛。咁但系咧就开始就出现严上啦，就点解咧？我先讲佢头一二三四奖。具体有啲乜呢？讲咗你都唔明㗎啦，如果你唔系圈内人。即如果你系圈内人，你好似我呢咁嘅四等公民，我唔使讲你都知咩事啦。咁简单讲就系一二三奖价值都系约略于10万yen左右嘅现金嘅嘢啊。约略系值10万yen嘅。而四奖呢 ,1000yen, 差唔多囉。可能1000都唔够两个金月屌啦，升我真系唔知佢整个应该算值几千。即今月就系指紧你重复 SSR 入面最高系 SSR 啦。就会俾个金月俾你，而前面嗰啲咧，就算系三奖都啦，都值150个金月嘅，撑佢系撑到呢个程度嘅。 嗱，举例啊，依次嗰四个奖嘅比例嗰个差别，以 FQ 讲法就系一等奖任选保五星从者，二等奖1000石，三奖任意礼装从者任选，四等奖骑子挥石。跟住马良就一等奖6%，任意满博 SSR 或三星，附赠9星因子种马，二等奖50000嘅回合白，三奖任意 SSR 或三星，四等奖。10个母猪石， 差唔多。 FS14 有一等奖时装自选，二等奖坐骑自选，三等奖宠物自选，四等奖野兽成三。 呢个就有啲边咗少少，即系一般嚟讲，你100抽理论值就会出4到5个金月左右啦。大家理解到啦嘛。咁因为佢基本上应该系保底四奖，我唔系非常 sure 啊，但系我好似冇见过人四奖都唔中嘅，除非你登入数唔够啦。咁好啦，一二三奖嘅数目加埋，据说接近一半人。然后有一半人只系得四奖啫，喺呢个差距咁大嘅情况之下，你就会变成有一半人就系高级人种，有一半人就系低级人种啦。咁结果大家心里就好唔平衡啦。其实类似嘅玩法咧，关布第一次玩嘅，而都系 CY game 入边啦。其实之前喺呢个 CDGO 入边 CGSS 啦，即系手机班，其实已经玩过噶啦，玩咗好几年噶啦，已经系一路都相安无事嘅，就搬咗嚟去关布入边玩啦，即刻出事。我觉得精结就在于，因为一二三奖嘅人数实在太多，一半人有一二三奖，而一二三奖嘅差距其实相当地少，但系去到四奖咧，又差好捻好捻远。嗱，灰姑娘嗰边点解冇事呢？就系佢个梯阶系好恰当嘅大奖嚟，第一阶就好捻丰富啦，但系基本上你唔会见到有人有嘅，成只 game 加埋得10个人、8个人嗰个程度啊，成只 game 几十万人玩，得10个、8个中嗰种。咁后面二等奖就係讲緊係限定 SSR 任揀，咁再落就係 SSR 必中卷，咁再落就係 SR 以上，总之就係相差就一路慢慢呈等比下降嘅，而玩家抽中嘅数目亦都係好极端嘅，即係呢大部分人其实都係三四奖嘅啫，好彩咪三奖囉，有张必中卷，咁差啲嘅咪冇囉，咁10张、8张单抽卷配啲 SR 任揀卷啊嗰啲嘢。咁相对之下呢，大家个条气又反而攰返啲喎。佢最捻戆居呢就係呢一二三奖实在太大方啦。大方到有一半人中咗。咁结果呢就係好多我哋啲四等公民。统称四等民你就可以搵到好捻多呢咁嘅人嘅啦。阿中村又一多我哋啲 fan, 都系我哋嘅同伴。阿中村有一齐睇到真系出切就系讲佢中3个4等奖。我2个就屌你。不过算啦。 咪依家最最另一样嘢就黑人憎就系咩呢，有啲人淨系每日玩登入嘅中一奖。跟住嗰日货嘅中四奖。 这个就 唔系呢样就太正常嘅，有一样就系你个一奖成绩差太远，跟住你安慰奖太安慰， 重货嘅，喂大佬啊，你重货呢？你唔系有人俾啲咩？平时根本唔玩嘅，就系而家玩，跟住哇！大佬唔系，有啲唔系路喎、啊，嗰、那个心态嘛。 喂，我都系平时唔玩过，我都系四等公民、啊。即、我哋乘翻前面上一集我哋讲过啦吓，就系、是、C Y game 其实系一路都有咁嘅嫌疑，就系、是、重货调低命中率，然后轻货调高嘅命中率，令到总合平均翻都系6%，去令到你唔可以用海量数据去话佢出猫，因为全部人加来都真系6%、啊。其实好简单，嗱，首先。你当初一二三等奖冇升咁高就已经冇事啦。如果你其实得几个%有人中大奖嘅话，大家唔会咁不满嘅。个相对剥夺感，我哋好耐之前讲《Online Game》都提过呢样嘢噶啦，就系佢有我冇，重点唔系我冇，而系佢有。即是黄子华鱼蛋论，点解佢有鱼蛋，我冇噶？ 究竟鱼蛋论啊嘛，而家呢个系摆到明噶啦。 其实最终就系鱼蛋论，而呢个人哋就一车鱼蛋，我就一粒。仲要系臭嘅， 呢样其实呢，如果你 game 冇咁重龙嘅要素，或者冇所谓古战场呢类咁嘅嘢打嘅话呢，大家可能都冇咁容易就系，喂，嗰啲重货花咗成年大半年时间先龙到一件咁嘅嘢，你同我讲一嘢抽到，我到条气好捻唔顺喎。同埋就系个新手平时每日登入嘅，突然间黄星出咗嚟，然后嗰老手龙啊，喂大佬啊，你而家唔系话你攞嚟打古战场啊，打排名嗰啲咁嘅嘢，大佬呢样嘢，即系一有呢排名借，一有呢咁嘅嘢斗嘅话咧。咁你呢咁嘅差距咧就好明显嘅，冇就好地地，即系 FGO 咁，屌我抽唔到奥帕龙，你抽到奥帕龙冇关系噶，反正我唔影响游戏性嘅，我又唔同佢打比赛，我报咗又唔会输嘅。但系你有咗高分啲，有咗你打排名高啲，咁就抽远啦，大佬。 以我所见咧，其实大部分人都唔系真系咁 care 呢样嘢，主要系 care 咧，我好努力，然后我嘅努力系同冇系冇分别，无论系货金定货干，你知关乎系一只谋财害命嘅 game 嚟噶啦，要你货金之后仲要货干啊嘛，我货完金又货干，结果竟然比唔上一只海炮仔。所谓海炮仔即系平时潜水一出嚟就晒，就叫海炮。啲海炮仔一下就攞得到，咁然后烧到黐筋啦。咁我同啲 friend 打到系咪佢会修正啦？咁、那个 friend 就斩钉截铁嘅话唔会修正噶啦。其实我都唔知道应该最后算系佢赢定算我赢啦。我话会修正嘅，因为佢唔系修正四等奖，即系我用最常识嘅谂法，虽然系鱼蛋论啦，但系你断唔可能将一二三再拉翻落嚟噶啦嘛，已经系咁唯一办法就是提升四等奖噶啦，系咪最容易嘅理解？如果你补救啊，系咪咁样先？好合理啊吓、嗯，你而家其实主要不满就系四等民嗰一半人啊嘛，咁你梗系提升四等奖噶啦，而佢嘅选择就系每人派一张三等奖， 仲衰。 我系理解唔到啊， 因为咁样剩翻呢只咩？因为佢又多两张三等奖啦。 重点系我哋之前用鱼蛋论最简单就系、是，我唔系要你俾翻粒鱼蛋我，我系要佢跌埋嗰粒鱼蛋佢。 唔算咯， 大家系咁样谂噶嘛？咁当然事实上做唔到嘅。其实最简单就系、是，你咪将四等奖改做接近三等奖或者等于三等奖咯，或者系话 ，OK， 你攞四等奖嘅，我同你改为，因为其实点解会一定大家都有两个金月咧？就因为保底两个四等。咁嘅情况下，我咪变成保底一个四等一个三等咯，即系将你除咗一张四等变成咗三等啊。 咪佢而家就其实类似咁样啦，就系、是、嗱，你冇可能一人将三等变四等嘅，咁最后一方咪全部变咗三等咯， 将四等变三等咯， 系咯， 即系你系可以每人派，即系点讲啊？其实佢而家仲大方过我嘅解决方法噶，你将所有净系得四等嘅人各派一个三等。 咪一人话而家其实呢个三本来就应该一开始就保底系三等， 唔系， 其实呢个系一开始决定咗就系每人出一个三等俾你，人人有分命不落空。即系类似 FGO 咁样六周年，每人可以自选一个故事五星，人人有份嘅。总之个都目张就可以换一个噶啦。 唔系，佢真系保底四等嘅，佢真系保底四等嘅，因为所有人攞齐13张，咁你就一定最少有2张4等嘅。咁问题就系、是、系有设计保底机制啊，只系佢个保底真系保得太底啦。你要修正咁啊，应该要将个保底提升翻。其实佢都系提升咗个保底噶，所有人都最少有1个3等嘅。问题就系嗰扎已经系爽紧嗰扎，佢哋仲爽咗，就系、是、呢、这个，即系令到嗰扎，因为而家不满嘅都系嗰扎四等民啊嘛，我呢啲四等民啊嘛，咁有部分人系拒咗嘅，咁啊算啦，系啊，我有就算啦，我唔理人有冇，咁啊呢啲好人啲嘅，咁如果你系因为不平衡所以不满嗰啲咧，甚至有少少伤口撒盐嘅感觉，就系至嗰个扎海炮仔。仲要因为咁而无啦啦多咗个自选角，即系个心理不平衡依然都存在啊。虽然理论上其实系相对均富咗少少嘅，即系我等于我哋我以前同人拗贫穷线的时候啊，有位朋友讲嗰个嘢就系、是， 就算你而家全香港人派五十亿嘅话，贫穷都依然系存在噶啦。咁我就同佢讲，其实唔系嘅。如果全香港人每人有五十亿嘅话咧，那个相对贫穷就会，因为所谓嘅相对贫穷啊，就系唔到中位数嘅一半啊嘛。咁如果你全部人都派五十亿的话，咁、那个中位数咪喺五十亿度咯。咁啊，所有人都系呢个数咯。咁就冇人低过呢个中位数嘅一半咯。所以系可以消灭相对贫穷嘅，其实理论上。咁但系我哋而家唔系讲社会科学，人嘅感受唔系社会科学嚟噶嘛。我就系唔爽，我就系唔爽，我冇你有，我有嘅时候你仲多，就系唔爽呢样嘢啫嘛。其实，而对 C Y 嚟讲，其实你净系派俾四等民咧，一二三等民系唔会好唔锯噶。虽然可能佢哋都会觉得咁样坐一坐有得有得嘢，但系因为佢哋已经着数咗噶啦嘛。因为如果我系木村嘅话咧，我就会，如果你攞咗一二三等嘅，我派个四等俾你；如果你净系得四等嘅，我派个三等俾你，搞掂，我悭咗一半。首先我已经比而家呢个方案悭咗一半。即系虽然系虚拟道具，但系你最终都会有个隐形成本喺度噶嘛，大家可能隐性咁货少咗一半，你之前讲过啦。咁其实我系悭咗一半，而且对于一二三等嚟讲，最终都系变成一个保底两个四等一个三等，结果都系咁样样噶嘛，全部都系咁样。 嗯， 咁咪冇得拗咯。咁当然一等二等依然系爽嘅，系啦。 不过印象中好似成日送嘢噶喎。 系啊，其实佢送得好卵爽。 即系之前咧 ，FGO 咧一营运送一粒辉石嚟玩梗咧。是俾啲GBF 友 次次都攞关杯嚟笑㗎嘛。 係啊，关杯成日攞嚟笑，有人话啊送一个辉石咁 cheap， 嗰次大佬嗰时摆明玩緊㗎啦。FGO 讲真 ,FGO 送石你估送得少咩？咪真係嗱真嘅。 唔、啊、好意思 ,FGO 送石送得少嘅。 相对关杯真係送得少。啊、即係、我諗冇一隻 game， 就算计埋呢单嘢之后冇一隻 game 夠胆话自己送嘢送得到个关杯。好认真嘅。 关杯黐线嘅，因为我成日听到就话又送又送，系唔系即系叫咩春秋二祭？唔好话春秋二祭啦，总之系咩？ 系 过年过节就送啦。 系接近春秋二祭，因为一年几乎系固定咗有两次。总之就系、是，其实我就系海豹仔，但系今次变咗四等文啦，就系讲紧每半年就会一次大抽奖。那个抽奖系讲紧每一日登入坐底十抽，最高一百抽，机率会累积上嘅。咁啊，后屘发现系最高系二百抽，咁然后 last day 保底二百抽，即是话你最差最差。在入面嗰14日啦，你最少就会有13个10抽，再加一个200抽，你最差嘅状况系咁，但理论上不存在㗎，因为你中间如果系不断咁10抽嘅话呢，你中间就会有一次必中，即是抽到你中为止。 嗯。 即是你每个10抽 ,10 抽 ,10 抽咁样等落去，如果呢次唔做 SSR, 继续抽到你中为止。 嗯。 然后 last day 的时候就有一个抽到5次 SSR 为止，即是话你有个200抽，有个5次，即系佢有唔同形式嘅，唔系次次一模一样嘅。咁但系坐底就有个保底喺度嘅，个保底一定系好豪华嘅，200抽啊大佬，即系只系6万 yen 啊。即系当然 game 入边就唔系真系俾俾你啦吓，系咁捻大方噶。咁但系今次咧，佢嘅保底系真系咩都冇，两个金月俾乞衣啊，我好认真噶、啊。 其实咧三奖系保底差唔多。 系啊，听完我咁样讲之后，你系咪觉得三奖保底啫？咁 OK， 即系佢。平时已经讲紧系抽到有为止五只二百抽嘅保底咯，五张必得啊，大佬！喺咁嘅状况之下，你今次突然间我听到你嘅保底只系两个金元，你谂下个反差几捻咁大，由傲痴同齐变成俾同行笑。而点解灰姑娘完全一模一样？其实佢几乎系移植咗灰姑娘个呢个系统出嚟噶。点解灰姑娘就冇事呢？两样嘢，第一，灰姑娘入边咧，你净系登入世嘅话咧，你系攞唔足咁多张券嘅。即系你个抽券系会少咗一折嘅。第二就系你真系要中大奖系非常之罕见嘅，一两个 percent 左右咯。咁你一得一两个 percent 会中大奖咧，大家就条气就会顺翻咯。佢运气好啫，唔系我运气差。你明唔明个分别啊？你一半人啊。 但问题就系、是，当随便捉条友都话即中二奖，而你系两个金月，我屌咯。 系啊，真系屌老母噶呢样嘢。我已经唔算系特别，你即系你成日见到系今次爆粗率应该系多过平时五六倍嘅，但系。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是不算好嬲嗰种人嚟噶啦， 因为最搞嘢就系咩？我唔玩，我只睇睇趋势啦。关杯引退 系上个趋势趋势啊，屌下先。 跟住啊，关杯去万几个 trade， 哇咩事啊？跟住我睇到先发咗，咦佛又翻到又搞咩花日啊神啊！ 系啊，仲要先讲，唔系得个讲字啊，系有人系直接 拍片拆门 直播啊，唔系拍片咁简单，直播拆武器，即系等于卖角色或者压金方。佢将所有角色全谂到压成金方，用 FGO 讲法 系啊 ，FGO 讲法就系、是、或者系全部喂晒史莱姆，等于你个 SV 嗰时全部整成尘，然后再烧晒啲尘佢，系咁样，系即系冇得翻转头啊！佢之前落得嘅所有嘢都清晒， 直播啲咁嘅嘢，系巴哈嘅人嚟嘅，而且仲要唔止一个。呢位仁兄出咗现咗之后，就陆续又拍片嘅又拍片，直播又直播 ，cap 图又 cap 图，总之就系唔止一个人，真系真真正正绝对系引退咯。即系之前嗰啲咧咩关夫引退，关夫人其实讲好几次噶，呢个 test 上过几次最 乜啊？因为通常引退咧，有啲就叫做咩，纯粹系唔玩啫。 得我讲紧字， 即系话有 FGO 有个好有名用在用小次郎嘅玩家叫雪菜帝谷嘅，咁佢一段时间都话FGO 引退啊，结果今年六周年 FGO 推出等级120上限，佢即刻将小次郎升咗120啦。屌人咩退啫？ 借埋气啊！呢啲应该 算啦，呢啲即系呢种引退就小儿科，但即时拆武器，即系讲即时压金方嘅话咧。哇！乜你哇玩到咁大啊？系真系吓惊个 C Y game 嘅，你玩到咁尽。 系冇错，你依然可以反悔啊，但系你个账号冇得翻转头噶啦。 系啊， 尤其是其实比压金方仲要大镬，因为理论上我无限金钱，我唔知点样走出嚟噶啦，无限金钱再抽翻嚟啦，大部分情况你都可以抽翻齐啊嘛。但系呢度入边佢压嘅嘢系包括嗰啲要弄到弄咗条命翻嚟先可以攞翻嚟嘅嘢噶，即系呢啲就唔系嗰间你限定抽唔翻咁简单。即系限定佢都会复刻噶嘛，佢唔系咁简单啊！直情系呢啲嘢，你就算系翻嚟咧，你都要俾多条命出嚟噶咯，你冇第二条命噶啦，大佬真系好绝嘅。咁系咪一时冲动我唔知道。嗰位仁兄就即系第一位啱啱个巴哈嗰位仁兄，因为讲中文比较容易啦。咁佢就话其实已经佢觉得系解脱嚟噶啦，已经系就系讲紧其实关布近一两年啦，越嚟越觉得佢似系。点讲？我哋之前咪话佢好第一好大方啦，第二就系个游戏个平衡都尚算拿得点样好噶嘛。但系而家就系不断咁逼货啊！佢嘅讲法就系逼货，就系新出嘅强度越来越强，即系令你好似不得不货咁。然后你呢头将佢练完练成，即系货翻嚟打完之后，跟住过一阵咁佢又俾人踢咗落去 meta 外边啦。咁就你又要再练个新嘅角色，仲要讲紧你唔系就咁练，你要抽噶，那个压力越来越大。咁而且打到最终稻草就系佢系好明显都系四等文啦，就系货咗咁多，弄咗咁多，练咗咁多，都只不过系等于人哋好彩地攞咗个一等奖或者二等奖，其实二等奖先系大奖，即系其实个感情个落差先系，即系你可以话佢系一个压位骆驼嘅最后一根稻草咯，即系件事本身系几唔爽嘅。但系如果呢件事发生喺两年前嘅话咧，未必会咁大镬嘅。 咪即系呢样嘢，可能就系如果你净系依次抽奖，你搞你咁气，大家唔会咁火嘅。即系你去到净咩？哇！你识玩到咁大，即系通常玩到咁尽。 一句谚语讲完啦，冻土三尺非一日之寒，就系讲紧近年 真系太多怒火啊！ 系啊，大家近年已经系越来越不满噶啦，但系都继续玩落去。咁啊，今次就真系大家有少少借机爆发，你话借机爆发又好，你话挖挖到六座最后一个稻草都好啦，咁就大家就会爆咗出嚟。 因为最惨就系咩咧？你一直以为又以豪气见称嘅，懒系又因为佢豪佢嘅豪爽， 唔系懒嘅，坚系豪嘅。 佢坚豪爽，派街坊咁派，直情派到型咩？啲人成日攞嚟做标准嘅，搞到其他人都唔敢派街坊嚟孤寒，即系我一 边有人够胆攞关杯嚟做标准啊？二百抽、啊，做保底二百抽、啊，边捻个人够胆啊？ 随便派嘅，即系就算你非货嘅，你就靠保底啊，靠送嘅醋啊，攞嚟做天井啊，做医备部咧，即系你搞到咁豪，突然间整个咁嘅嘢出嚟，啲人 啊，你讲个天井仲有一单啊，仲讲漏咗一样嘢啊 ，C Y Game 你之前咪讲过咧，陆续将个上限由300抽降到200抽啊嘛，关杯死都唔喐。呢样嘢都系俾人屌得好紧要嘅。我之前讲过啦，其他其实你未必真系会抽到300抽，而关布你可以唔使300抽得业，系要攞去烧嘅。即系你只要唔系300抽咧，就已经系好好彩噶啦。即系因为佢个持续就太杂啊，咁啊变成就系你下下都要我放90,000 yen 落去，咁有啲 唔系路喎。 系啊，因为讲紧送得唔豪讲都好啦，你都往往系要90,000 yen 90,000 yen 咁抌落去噶。对一啲肯货嘅玩家嚟讲，有啲逼货嘅感觉。即系如果只 game 系真系豪爽到我玩 SV Soldiers 嗰阵时，我系无货玩家嚟。但系任何一个最顶级嘅 deck， 我系唔会因为呢张系传奇卡，我唔够钱，因为佢可以唔使抽嘅，佢可以合成翻嚟。我只要够尘，简单你就当成卡。之前讲嘅戒指啊嗰啲嘢啦，将一啲唔要嘅卡，将佢变成到尘，然后将尘合成做任何一张卡嘅。除咗冇闪之外咧，就其实可以唔使抽嘅，其实。即系如果你够多层嘅话，可以完全唔使出成副的都系合翻嚟嘅。而我净系靠佢送嗰部分，然后再加上抽到突得出嚟，嗱系突出嚟啊，唔系头三张啊，突出嚟拆出嚟嘅层，然后将佢合成我需要嘅咧，我只要要嘅呢一种，我一样都可以合到出嚟。我系无货状态之下。但如果你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咧， 其实你送得有多有少我都无所谓，反正我够。咁但系呢度唔系，关杯最大问题就系，就算佢送得咁松手都好啦，依然系好唔够啊。SB 我啱上次冇提到啦 ，SB 个呢奖率最高乖嗰只啦，系8%。你系冇一只游戏常驻地系常驻啊，最高阶系有咁高基数嘅，因为佢知道你唔够咁高嘅话咧，啲玩家系玩唔落去。你谂下，同一张卡要3张，所以佢又要俾个好实打实嘅合成系统俾你，即系唔会话有抽卡限定，唔会成。除抽卡限定就只有闪卡，但系闪卡得个靓字嘅啫嘛，等于你打 CS 啊嗰啲 skin 嗰啲嘢嚟嘅啫嘛，嗰啲唔影响游戏胜负噶嘛，咁嗰啲咪冇所谓咯。哦，系拉完咗，唔好意思。即系佢哋嘅系统本身就已经系令到你就算咁豪爽去送，都其实唔够啊。对顶级玩家嚟讲，即系我玩公主连结唔系无货啦，今次我俾月费，即系佢有张月卡，我净系货月卡嘅啫，我已经可以做到新卡出啦，抽抽唔中唔好彩啊，抽到有咯，反正你200抽就正啦。我而家系新角色就整咗佢，新角色就整咗佢。当然唔一定下下都要整啦，未咁黑仔嘅。我纯粹靠佢送嗰啲石，我已经接近收支平衡噶啦。咁佢平衡完之后，就算你送得多唔送得唔少，咁我都唔会好 care， 即系唔会话因为一次半次咁样嘅嘢而令我觉得，喂，佢点解佢可以一次好彩就抵得上我成年努力？即系佢冇去到咁夸张，就系讲紧，其实大家系无论系钱定时间都放咗好多心血落去。你咁样一下超咗过去，大家即系唔系讲唔想咁简单嚟，已经系差别待遇得太过分。尤其是咧，你知呢个 SNS 嘅传统就系、是、就一定会见到人晒卡噶啦。 梗系啦， 有啲人仲要特别水贱噶嘛，即系喺度系笑，哎呀四等文啊！即系一开始咧，大家未知啊严重性嗰阵时咧，就发生咗好几单咁嘅事，我身边啊讲紧，就结果就系反台反到真系绝交嗰只，其实即系 Facebook unfriend 啦吓。咁就有啲人呢啲抽卡嘢。好耐好耐好耐以前我哋提过，咁而家再提牌啦，顺便就系、是、有一种人咧，系唔会理你个抽卡纪律嘅，佢会觉得大家都抽到咁多，点解我冇？但系实际上咧，我问翻佢个抽卡系咪真系抽得咁差咧？其实唔系嘅，即系佢其实大约喺期待值附近嘅，咁啊低少少、高少少咁啊，好正常啦。咁然后佢又觉得自己抽得好差。 嗱，好似我有个 friend 咁，啱啱入拍有 F 招坑啦，佢睇嗰个纪律系0.8%，佢话低我差唔多噶啦，其实。大佬，实际上佢嗰个机率系呢、这个，其实好多人都讲嘅。FGO 个实体抽卡嘅个机率系比佢数字率系要高嘅。 我讲嘅其实唔系呢样啊，我讲嘅系佢个机率真系如佢表列所计啊，但系佢就觉得咁样已经唔算唔好彩噶啦。 心理问题，心理机率啊嘛，呢、这个用、 啊， 即系你觉得佢低你就低噶啦，有时呢样嘢冇得拗嘅。即系我认为我大佬，我咪抽好多，抽几多，跟住又成日都有啦， 冇得拗都冇咁大，就系有得拗，就系讲紧点解？因为有啲人。我唔知大家如何啦，最少喺我嘅学年，数学堂系有一课系教机率嘅。我唔知佢系还捻晒俾数学老师啊，定系体育老师教嘅。总之好多人都无视呢个机率问题嘅，即系100抽6%，咁啊期待值咪6咯，好简单嘅啫嘛。你抽一次就会有6张左右，即系如果你有12张嘅，加咁咪算好好彩咯。如果你得2张嘅，咁咪算唔好彩咯。咁如果你有5张嘅话，你都唔可以叫做自己好唔好彩啊！讲我自己好似天煞孤星咁样，成个世界针对佢咁样，系有啲咁嘅人噶。 不依就系嗰个玩家贱啫，我呢、这个就唔关事嘅，系今次真系送嘢都俾人屌到烦，都俾人搞到大炎上，你都天才啊！即系本来就抽奖送俾你噶嘛，有句送嘅人情唔送道理。 啊，呢个亦都系大家会拗起嚟嘅原因噶，就系讲紧有两批人。嗱，两批人未必就系上等文同四等文之间嘅冲突嚟噶，唔一定噶。有啲四等文都系咁样讲噶，送嘅有咪有，冇咪冇咯，浸唔浸火啊？本来就唔系冇封俾你噶嘛。咁但系对四等文嚟讲就唔系这么回事噶啦嘛。 即系嗰句咯，鱼蛋论啊嘛，大家冇啲地地，因为佢送得多过我噶。 系啊， 咁下佢嘅企啊嘛。 即系就变成观点与立场好唔同。即系立场就固然系关于你系上等文定四等文事啦，咁但系观点都会在于系哦呢、这个系送嘅。即系当然啦，如果佢讲呢句嘅人本身揸住个一等奖、二等奖嘅话咧，我觉得你系非常之理直气壮，可以屌捻佢老母噶。即系你揸住个二等奖，然后话送嘅，你唔好咁要求咁多。咁即系将心比心，你系俾人讽刺嗰个四等文，你会唔会屌佢老母先？ 因为最惨俾人讽刺嗰下， 吓、啊，即系佢唔一定系想讽刺你嘅，佢。因为其实的确送嘅你唔可以要求咁多，佢俾你就俾你，唔俾你就都唔冇理由要求佢，佢唔系老讽俾你。呢、这个其实理论上系正论嚟，但系正正就系因为佢系正论先大镬啊！ 黑人憎，正论越黑人憎嘅呢个情况。 唔一定用正论差人精，但系你个正论你系驳唔到佢啊，即系你好难用一个好合理嘅地方去驳佢。 讲下先怒气啊嘛， 同啱啱我讲嗰种体感机率一样啦。调翻转就系、是、你有个正论可以驳佢噶，正论就系机率就放咗喺度。你呢个所谓嘅黑仔唔算真系好黑仔，但系喺佢眼中就系你喺度讽刺紧佢。即系我已经好黑仔噶啦，你仲要话我唔系黑仔？实际例子啊，期待值系20只嘅，佢实际抽咗10几只。然后另一位就话个你有10几只咪算系咁咯，我得4只咋，期待值20，你得4，咁咪真系好明显地低落啦，好黑仔啦，佢都觉得佢讽刺紧佢啊，即系你黑仔关我卵事啊，就会有啲咁嘅嘢拗出嚟噶啦，呢样系我哋玩 online game 经常会出嚟拗，而我系经常见到无无谓谓地一个局入边嘈到要互 ban 嘅程度，好多时候都因为呢个无聊嘅嘢走出嚟。即系我觉得真系无捻聊过你之前提过嗰单，因为嘈战车嘈到真系将啲国家机密爆出嚟嗰单嘢，我系完全理解到点解佢会咁嬲，但系呢度入边我系完全理解唔到有几咁无谓啊！喂，我捍卫我嘅不心职业所产生出嚟嘅战车，即系无论你合唔合法都好，我都觉得可以理解同情地理解啊！咁你拗你自己好运定唔好运，有乜咁好拗啦？ 唔算咯， 仲要拗到七情上面，拗到绝交、啊，系真系绝交，从此两个就不相往来、啊。 所以咧， 呢、這个例子仲要唔止一次发生、 啊。 我谂大家可能身边都听过呢咁嘅例子啦，你都听过啦。 唔系，所以咧，有时咧，即系冇咁多豪爽，即系有啲 F G 入嚟啊，可能有位话挑 F G 嚟 Q 唔送，顶多送一年一次送几百石俾你，咪跛咁玩。 呢啲咪风凉话咯 吓。系啦，风凉话系 F G 可能有下就封梁斋， 咁我又理解就系、是、你哋次捻次咗少系笑我哋， 喺边度孤寒啊嘛， 笑我哋孤鸠寒啊嘛，今次仲唔捻到我笑翻咧？即、就、系、是、我理性上我理解嘅，但系即系点话感性上梗系唔捻爽啦，点话先？ 特别系成日 F G 而出面孤，喂 F G 系喺 唔系？但我今次见 F G O 文嘅笑法系，喂，我哋每人送指定 S S L 喎，你得两个金鱼咋？因为如果系送 SSR 嘅话，就最少系等于关杯三等奖噶咯。 系啊，咪一日每人自选一个故事五星啊嘛。第二次送啦，旧年送一次，今年送一次啦。 自选故事五星，差唔多就等于三等奖啦。 系咯， 即系咁嘅情况下，我谂最终嗱，先讲结论而言，其实最终每人系补第三等奖啦。啱啱嗰个佢赔完之后，变成每人补第三等奖啦。我都有个补第三等奖。咁结论而言，其实依然都仲系多过个 FGO 嘅，不过就。俾人笑我谂都梗噶啦，即系 俾人屌又拆车又拆嘢又屌又成搞咁大单嘢先嘅咁嘅结果。 啊，对关杯人嚟讲咧，呢样系其中一个好唔爽嘅地方，另一个好唔爽嘅地方就系、是，即系我已经好捻唔爽噶啦，仲要俾木村咁样伤口上面撒多盐，尤其是如果你都系唔满意呢个补偿的话，即系我仲要俾人伤口撒盐，你班友仔仲喺度笑鸠我哋。嗰下我系完全理解啲人点解会神经线突然间断捻咗嘅。喂，呢、這个你真系神经成程条断捻咗，你先会咁样做嘅。就算作为一个海豹，我都理解唔到点解会有人舍得去拆晒佢啲。 最入咪崩，真系崩溃，俾人笑到崩溃。 佢哋拆捻晒嗰啲 L 帽，我谂紧吓，先生，你每一把 L 帽都唔系我可以足球嘅个领域嚟噶。即系我呢啲海豹仔，正系艾玛金宝嗰阵时先打嘅海豹仔，佢一把武器就顶得上我成个 account 噶啦。我见佢一把一把咁样拆咗佢，即系嗰个 痛法 啊！即系 咁睇唔开。 你谂下要几绝望先可以做呢咁嘅嘢出嚟？ 即系唔怪 CY Game 卡到鼻哥都冇肉咯。 系啊，因为做得呢啲嘢嘅人咧，绝对系重货仔，唔系重货，货完肝再要货命，你先会有啲咁嘅 account 嘅。当然佢唔系最顶级嗰个，但系你唔系货肝再货命，系重货嗰只，你都唔配做到呢个地步。咁即刻知道大人喎。虽然先讲 CY Game 向来只要盐上呢都会贵，其实 CY Game 从来冇试过唔贵，是一定会贵，只要盐上到大概基准就是上得啲游戏新闻 ,CY Game 就会贵㗎啦，即包括之前后女事件，后女事件最难大单啦，其实上埋社会版啊，上埋报纸新闻啊，之前几次即譬如纺织啊嗰啲都试过㗎。都话咁样讲噶啦，佢平时已经好豪爽噶啦，又唔系自己身外物嚟呢啲，佢配完 搵得翻一样 咧？唔系搵得翻啊，佢揿几个零啫嘛，揿几个掣啫嘛，又唔使佢真系压出嚟啊！咁你哋大家心悦诚服咯，你肯继续玩，我先有钱袋噶嘛。你去世日嘅话， 所以又咪话咯，屌！你班友而家系又去拍不两样嘢就系、是、你咁样拆武器，依咁嘅，哇！你去到咁人一个大佬，你拜先买到咁，唔系吓你玩到咁乸尽，好得你好嘢，我赔俾你。即系去到咁尽，大佬话我真系我赢，喂我赢唔到你、啊，你唔系话系咁依鬼杀咁嘈嘈两句说话啊？哇，大佬你一开始又三上吊，你唔使一开始你手势斩咗落嚟啊嘛？ 喂，一哭二大三上吊，你上吊嗰下都系扮上吊嘅啫嘛，你唔系真上吊啊嘛。 但系我真系，咪真系吊啊？但系我真系吊挂咗啊！ 吓、啊，你唐伯虎吊秋香嗰只嘅啫嘛，都系哇九几一齐上吊，好卵壮观喎、 啊。系嗰只。 点解唐伯虎会咁样？知佢哋扮噶嘛？ 咪就真为啊！哇，咁夸张啊！ 问题佢就系真噶嘛，佢真系拆卵俾你睇，冇得翻转头噶嘛，即系。 所以有时系佢伤及脚软啫嘛，唉。 系啊，用我拆开少少啦。社会科学入边咧有一本书好出名噶，叫做《离开忠诚抗议》，就系讲紧当面对一个可能系暴政，可能不满，可能一个系统，即系唔一定系社会噶。你系会选，你系有三个选择：一，你就系忠诚，对呢个地方忠诚，然后继续挨落去；二就系再去抗议；三就系离开。即系唔一定系我哋讲嘅移民，亦都当然大家知香港好多人移民啦。我啲移民饭食捻到，讲紧系讲紧，例如而家叛逆不满啦，咁你有三种选择：一，逆来顺受，忍咗佢；二，抗议，屌老母，屌性，你想去做咩？三，离开。而三者入边，离开对个系统系最大伤害嚟嘅，都系最大抗议嚟嘅。但系对本人嚟讲，当然系怎就翻唔到转头噶啦。假设你翻唔到转头啦，咁对当权者或者对决策者嚟讲，呢个系一个最伤嘅行为嚟。咁你 out 嘅 game 就翻唔到转头。咁当然啦，如果你大吵大闹并离开，佢会快啲注意到啦。但系如果你系静静地咁离开，咁你事后一定会统计到噶嘛。我之前讲过噶，其实 CY game 其实系好留意住佢个呢啲咁嘅数据嘅，佢一定知道人少咗几多嘅，佢即刻就会知道，就算你冇咁多大吵大闹都好啦，佢会知道有人离开咗，等于我哋香港政府不应不应都走咗十万人咁解啫嘛。系咪？你就知道佢系死咗人噶，不过香港政府唔肯认啫嘛，但佢心入边都知道系少咗晒人噶。就系咁样啦，咁 CY 机咪知道，喂大王少咗有人啦，咁佢要即刻补救，佢识得去即刻去补救，咁补唔补到呢？就我普遍嚟讲都觉得系金单系补到嘅，但系嗰啲长期不满其实依然在存在嘅，就系嗰啲逼货啊、提轮替太快啊嗰类嘢，其实依然系存在嘅，不过就只能讲，我只能讲佢。CY game 你下次就醒水少少，第一你保底 set 高少少，第二你个大奖 set 低少少，就算要赔呢你就唔好赔晒全部人。即係我真係諗唔到，我竟然有时候可以教 CY game 点去 win game， 老实实我一路都好佩服 CY game 点样。 唔係呢个唔係 win game， 呢个公关，呢个系关公问题嚟嘅，呢个唔係 win game， 呢个唔係营运问题，关公问题嘅。 营运系营运问题嚟嘅，我觉得系营运，即係你出咗事之后当然系关公问题啦，但系出事之前啦，我而家嘅公关系成个你点样话。唔使我教你点样搞活动啊！ 就 系、是、咯，即系你系嗰啲 专家嚟啊嘛！ 我只系职业，你系专业、啊，大佬，即系你哋系专家嚟噶、啊，你系仲系计算文明嘅专家嚟噶、啊。 不过 所以都有人系，有人嗰个系咪入边啲人走捻咗啲？系咪之前嗰啲好识计数嗰啲走捻咗咧？ 唔识计噶， 佢哋啲平衡咁 Q 差，啲设定搞咁 Q 差，系咪有人走咗咧？因为唔知道，大家净系知道木村仲喺度，但系木村喺度，但木村唔系每一件嘢巨细木遗都系佢决定噶嘛。即系佢先系决定大方向嘅啫嘛，所以就吓， 咁就 唉，即系咁啊。既然讲完，我哋之前讲开抽蛋，即系讲呢啲运气相关，咁而家突然间弹得咁嘅嘢，咁啊提咗睇一提，当成一个奥马基咁样弹出嚟啦吓。咁暂时啦，最少系讲算系平息咗啦。佢其实虽然都依然系有人系不满，就系你送得太公平。都是有人不满的，但是就冇咁咩啦。咁虽然啦，啱啱讲嘢，咁无论你是抽中几多奖，你都是大家都送咗好多嘢噶嘛。而且之前佢其实都送埋唔少嘢噶。咁其实点解我就算系四等文，我都冇咁唔锯咧？我之前佢抽嗰阵时咧，即系俾券你嗰阵时啊，仲有个每日十连抽嘅，然后每日十连抽之后咧，仲有件随机俾件道具你。我净系靠嗰件，我已经袋咗咯9000石，中咗3次3000石，所以我系四等文，但系四等文之中都应该算系比较好彩嘅四等文啦，叫做。咁所以都唔算好火、啊，其实你见我系咁粗口横飞，其实唔算系乜嘢，即系唔捻算系啲乜嘢，真系咁啊！ 我作为一个俾人笑挥石笑咗咁多年嘅 FGO 玩家嘅食花生， 我应该讲呢样咧，唔系纯粹话我咩立场就系咩啦。咁跟住而家新出换池前几日嘅啫，换池出泳装，啲人就喺度传捻波喺度真香啦，开始啊！当然走咗嘅人都系唔会翻嚟嘅，不过就之前屌嗰啲人啦，即刻开始 真香啦， 喺度抽啦，但系抽船都系有好多人屌。太明显地有一扎重货玩家系唔足 6%， 一个半个系唔好彩，十个八个都系可以话系统计偏差，但系非常之多嘅重货玩家出嚟表示佢哋系唔足 4%，6% 机率，但系佢哋通常就井咗噶啦，直接井你唔使望噶啦，井捻咗300抽都唔足12只，甚至唔到10只嘅都有唔少存在。咁啲人之前提过 CY 嘅咁低重货嘅机率， 个疑云又再浮咗面，咁有少少余波啦。咁但系呢啲嘢冇证据就冇办法去讲佢。但系点讲啊？辣完人又呵翻人，然后又再辣个人，即系唉。 呢间公司真系， 即系我唔知佢即系一路都有呢咁嘅设定，但系改唔知，因为据说啱啱讲巴克嗰条友仔已经讲咗啦，佢系长期唔足6% 嘅，一次半次就话咗长期唔足噶。我记得我就系差唔多6%咯，我就冇嘅，就甚至有时系超过6%嘅。咁可能系佢嗰啲唔足嗰啲部分，有一部分喺我度，真系唔出奇噶，唔系讲笑，唔系干话嚟噶。我哋之前讲过啦，佢有机会真系轻货无货海豹仔较高几率噶。佢真係有咁嘅質證嘅，有咁嘅質證存在嘅，不過就冇人證實咗咁解啫。咁有個咁嘅講埋個餘波喺度啦，咁樣啦，好啦。 好啦，咁今個禮拜就終於講一大單，一大花生啦。 順便講下啲機率啦，嗰啲嘢咯，即係老老實實啦，即係 CY Game 自己本身相關機率嘅出咗咁多事，都未有一次爆到咁撚大鑊，仲要佢唔係因為孤撚寒，即係嗰下先恐怖喎。 送嘢俾人闹都俾人屌，真系即系奇闻真系，唉， 系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 系， 拜拜。